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诞辰99周年。保加利亚、瑞士、瑞典和坦桑尼亚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讨论会、讲演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会场里展出了反映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的照片、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以及介绍我国人民在经济强国建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国影片，影片收录金正恩同志向世界显示主体朝鲜的尊严和国力，推崇人民军作为祖国保卫者和人民幸福创造者的业绩。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活动，在保加利亚、瑞士和瑞典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